洒窗棂点点悄然找我人胆影雨夜空水花不更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怀与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空叫我 闻听你父兄细思量，不是奸责，他把国务真愿望，偏说非子女倾城，众三军何愁何恨，何情作对，可愧我想保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雨情，统领为直等等的星梦，可迟迟好迟，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 红，这春风一夜